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still listen to a paragraph introducing different types of exercises. 那么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还是介绍各种不同的运动啊。那 again, this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今天的这一段还是选自雅思的考题。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先预习一下生词。首先呢，就是 instructor， 就是瑜伽运动。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各种运动的有教练，这个教练在英文里边就用 instructor。那么 coach， 好多人说，哎，为什么不可以用 coach 啊？这个 coach 的教练呢，通常是指一个运动队他的教练用 coach， 而且是那种专业准备比赛的那种运动项目的教练才用 coach。 那像健身房这种大众性的体育锻炼，他有一个老师站在前面指导大家啊、什么什么姿势，这样的角色他是 instructor。 所以 coach 和 instructor 是不一样的哈，它有点区别。 对，那其实教英语的老师也可以叫 instructor， 明白吧？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teacher professor， 但是其实 instructor 也是可以用的啊，教授者。所以呢，这个单词呢特别给大家拿出来讲一下。再来呢就是达成目标，这个达成动词用 achieve your goals， 实现达成目标的意思。那么 achieve 呢，这个单词的拼写 achieve， 好多人分不清楚到底是 I 在先还是 E 在先呢，其实是 I-E-V-E， achieve your goals。 好，这个搭配请大家注意。再来呢是 qualification 呢是资质的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教瑜伽，你需要有一个证书，那么这个证书就是 qualification。那么在课文中呢，他还加了一个形容词叫 a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 就是被承认的资质。比如说你那个有一个证书，但是这个提供证书的机构并不被承认，那这时候你就不能说你有一个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 啊。这是说到这个运动和教练资质方面他的这个用词啊，我觉得这个课文中都出现了，非常好。再来呢就是在你决定加入健身房的时候，英文用什么词呢，是 to sign up for membership。 membership 就是会员资质的意思， sign up for 就等于你花了钱人家给你发一个卡，这一个动作叫 to sign up for membership， 加入会员的意思。好，再往下呢一个单词我觉得也比较有用，叫做 determination。Determinate 是决定的意思， Determination 呢是坚定的决定，就是它比 decide 还要再坚定一些，是个名词。比如说运动是需要你有恒心能坚持的，英文就是 It takes a lot of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to keep training， 要一直保持训练是吧，你要是没有决心你可能就打退堂鼓了，所以这个 determination 是决心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之前我们也学到过词叫 commitment， 是一种承诺，就是我致力于要做这件事儿。 commitment 也是一种就是投入的意思。所以 determination commitment 这两个单词在运动还有工作里边都会遇到。 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课文的学习呢，能够掌握这两个词。好，这最后一个是 setback， set S-E-T， 然后 back B-A-C-K， setback 放在一起就是退缩的意思，就是挫折的意思。课文中呢，这个句子是 If you experience setbacks, don't get too upset. 就是如果你遭遇到了倒退的情况，就是有挫折的话，不要自己就是打退堂鼓，不要灰心。好，这里面还出现了 upset, U-P-S-E-T。upset 这个单词的重读是在 set 上，而不念成 upset， 它的重音是 upset， 在 set 上。upset 呢也通常指愤怒生气，比如说 she is upset when he doesn't come on time、在这个男的他不能准点到达的时候，这个女的他就生气了，所以是 she is upset。 好的，我们把生词预习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雅思听力录音。 Yoga is a good choice for those of you looking for exercise which focuses on developing both a healthy mind and bodyIt's a good way of building strength, and with the right instructor, there's less chance of hurting yourself than with other more active sports. But don't expect to find it easy. It can be surprisingly challenging, 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aren't very flexible. Getting a personal trainer is a good way to start your fitness program. Obviously, there can be significant costs involved,But if you've got someone there to encourage you and help you achieve your goals, you're less likely to give up. Make sure you get someone with a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 though, or you could do yourself permanent damage. Whatever you do, don't join a gym unless you're sure you'll make good use of it. So many people waste lots of money by signing up for membership and then hardly ever go.What happens to their good intentions? I don't think people suddenly stop caring about improving their fitness or decide they have more important things to do. I think people lose interest when they don't think they're making enough progress. That's when they give up hope and stop believing they'll ever achieve their goals. Also, what people sometimes don't realize when they startis that it takes a lot of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to keep training week after week, and lots of people don't have that kind of commitment. One thing you can do to help yourself is to set manageable goals. Be realistic and don't push yourself too far. Some people advise writing goals down, but I think it's better to have a flexible approach.Give yourself a really nice treat every time you reach one of your goals. And don't get too upset if you experience setbacks. It's a journey. There are bound to be difficulties along the wa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我们把今天的这段录音听完了，大家有没有听清楚体育运动的一些内容呢？ 好，我们逐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句， Yoga is a good choice for those of you looking for exercise which focuses on developing both a healthy mind and body.他推荐了一项运动叫做瑜伽，瑜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于那些寻找能够同时塑造健康的心灵和身体的人来说，瑜伽非常的好。 对，这里边呢有一个搭配就是 mind and body、就是身心，但是英文呢他会把 mind 放在前面，比如说中文是身心，是身在前面，是 body 在前，但英文是 mind 在前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课文中用的是 a healthy mind and body， 就是身心平衡，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注意，这就是一个习惯，约定俗成。 It's a good way of building strength and with the right instructor there is less chance of hurting yourself than with other more active sports.说这个瑜伽呢是一个很好的增加力量的方式，如果的教练选的 很得当的话，就是如果教练是比较会教的话，那么相比于其他动态更猛的更剧烈的运动来讲，瑜伽呢你不会说去受伤， hurt yourself 受伤的意思， less chance 就是更少的几率，也就是说教练如果教导有方的话，你不会说去受伤。那大家也知道许多的时候这个瑜伽的抻拉呀或者是特别极限的那些姿势呢就会造成损伤啊。但是他说如果教练会教的话，其实和其他的那些运动比较剧烈的形式 active sports 啊，动感更强的运动来讲，并不会说让你有受伤那么大的机会。 But don't expect to find it easy 啊，但是呢你也不要觉得瑜伽是很容易的。这里边有一个用法是 to find it easy， 认为这个 it 是容易的，英文里边不说 find it is easy， 而直接用 find it 加形容词。这个用法呢就是比较简洁，比如说a lot of westerners find Chinese difficult，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文是很难的，他不会说 to find Chinese is difficult， 而说 find it difficult， to find something 然后后面加一个形容词。 对，你把这个结构记住了就好。 我发现这个广播节目特别有帮助。 嗯，哎 ，I find the radio shows helpful。 哎，直接加一个形容词 helpful 就可以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原文。It can be surprisingly challenging, 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aren't very flexible。啊，它可能真的会特别难，尤其是对于那些身体不够灵活的人来说。 好 ，flexible 这个词呢，其实就是柔韧性的意思。Those who aren't very flexible 就是那些柔韧性不够的人，在瑜伽锻炼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呢有一些吃力，有一些挑战性。Getting a personal trainer is a good way to start your fitness program。啊，那 personal trainer 就是私人教练。这个大家知道健身房有那个一对一上课的教练啊，叫 personal trainer。 他说呢你去请一个私人教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开始你自己的这个健身的活动。 Obviously there can be significant costs involved， 显然呢这会有一部分相当可观的成本，对吧？因为你请一个一对一的教练安排你去锻炼，是吧？这个肯定会比那个去跳一个集体的团体操啊，做瑜伽呀，要贵一些。 But if you've got someone there to encourage you and help you achieve your goals, you are less likely to give up. 但是如果你有激励你、帮助你实现自己目标的人的话，你放弃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嗯 ，It's less likely to do something， 就是更有可能和更不那么可能怎么样的意思。 嗯， 比如说 It's likely to rain tomorrow， 就是明天有可能下雨。 嗯，它非常有可能，你可以说 It's very likely， 对了， 对吧？ It's very likely to rain tomorrow。 啊，那再比如说我这个锻炼了好多年了啊，仍然不见瘦，那我就可以说 I am less likely to get slim。我不太可能变得苗条。这个 be likely to do something, be less likely to do something 都是可以用的。 Make sure you get someone with a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 or you could do yourself permanent damage。 就是你要确保呢找一个有认可资质的教练，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受到永久的这个受伤，造成终身的伤痛。这里边 do yourself permanent damage 就是给你自己造成永久的伤害的意思，受伤的意思。那这个用法呢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哈，它不是说 damage yourself 或者是 hurt yourself permanently， 它就是 do yourself permanent damage， 就这样用，作为一个整体去使用就可以了。啊，这是他就说呢谈论教练的重要性。紧接着 whatever you do don't join the gym unless you're sure you will make good use of it。 再回到了开始，他说首先你不是确定自己到底愿不愿意定期去健身房锻炼吗，对吧？是不是会乐此不疲？那现在呢他就开始回应这一句话，他说 whatever you do 不论你干什么 don't join a gym unless you're sure you will make good use of it。 你呢不要加入健身房，除非你特别确定你将会很好的去利用这个健身房。那中文呢往往会正着说，就是如果你不确定好好利用健身房的话，就千万别去健身房报名啊，中文会这样去说。那么好多人都是健身房买了一个年卡，一年就去一次啊，所以这些人其实就不该买健身卡。 So many people waste lots of money by signing up for membership and then hardly ever go. 说的是很多人买了会员，花了很多钱，但是就很少去啊。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你看 是浪费了吗？ 对，英文就会用这个 they hardly ever go， 就是很少去。What happens to their good intentions？ 啊，那他们起初良好的初衷到底怎么样了呢？原本这个很好的想法是吧？I don't think people suddenly stop caring about improving their fitness or decide they have more important things to do. 我倒是并不觉得人们突然不在乎健康了，或者是就发现自己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就把这个锻炼这个事儿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啊。他说我不这么认为。I think people lose interest.我觉得人们是失去了兴趣 when they don't think they are making enough progress。 什么时候他就失去兴趣了呢？就是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进步不足够大啊，比如说三个月了是吧，这也肌肉不见肌肉，是脂肪不见脂肪，那他就失去兴趣了。 That's when they give up hope 啊，这就是他们会丧失希望的时刻 and stop believing they will ever achieve their goals， 并且呢停止相信，就不再相信他们会达成自己的这个目标啊，这样他们就失去兴趣了。 Also, what people sometimes don't realize when they start is that it takes a lot of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to keep training week after week. And lots of people don't have that kind of commitment. 好，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锻炼这个事情年复一年每周每都是如此定期的去锻炼，其实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啊，需要有强大的决心和勤奋，许多人呢都没有这种决心啊，他们就是没有这种承诺和投入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呢导致了他们年卡一年去一次。One thing you can do to help yourself is to set manageable goals. 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是可以做到的，帮助自己去达成这个目标呢，是让这个目标成为可控的目标，也就是现实可行的目标 ，manageable 就是可以被管理的。Be realistic 啊，要现实 ，and don't push yourself too far 啊，不要太勉强自己，把自己推得太狠，是吧？比如说那个，你非要一下就是达到运动员的水平，那咱们就别介了，那样你肯定达不到目标，然后你肯定特别失落，是吧？但是如果你这个目标呢定得更现实可行一点，哎，没准慢慢你就看到自己的进步了。Some people advise writing goals down. 有的人会建议你呢把目标写下来。But I think it's better to have a flexible approach. 但是我认为呢你有一个灵活的策略更好。Give yourself a really nice treat every time you reach one of the goals. 每一次你自己达成了自己的小目标呢都需要好好的款待一下自己。Give yourself a really nice treat. 这个 treat 就是款待的意思。And don't get too upset if you experience setbacks. 如果有退步挫折的话呢你也不要太过气馁。There are bound to be difficulties along the way. 在你的这个前进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困难的，也就是说遇到困难其实是正常的。Be bound to do, there are bound to be, 就是一定会有，一定会做什么事情的意思。好，以上就是我们分句讲解。那么现在咱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Yoga is a good choice for those of you looking for exercise, which focuses on developing both a healthy mind and body. It's a good way of building strength, and with the right instructor, there's less chance of hurting yourself than with other more active sports. But don't expect to find it easy. It can be surprisingly challenging,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aren't very flexible. Getting a personal trainer is a good way to start your fitness program. Obviously, there can be significant costs involved, but if you've got someone there to encourage you and help you achieve your goals, you're less likely to give up. Make sure you get someone with a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 though, or you could do yourself permanent damage. Whatever you do, don't join a gym unless you're sure you'll make good use of it. So many people waste lots of money by signing up for membership and then hardly ever go. What happens to their good intentions? I don't think people suddenly stop caring about improving their fitness or decide they have more important things to do. I think people lose interest when they don't think they're making enough progress. That's when they give up hope and stop believing they'll ever achieve their goals. Also, what people sometimes don't realize when they start is that it takes a lot of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to keep training week after week, and lots of people don't have that kind of commitment. One thing you can do to help yourself is to set manageable goals. Be realistic and don't push yourself too far. Some people advise writing goals down, but I think it's better to have a flexible approach. Give yourself a really nice treat every time you reach one of your goals. And don't get too upset if you experience setbacks. It's a journey. There are bound to be difficulties along the way. 好，我们把今天的录音又放给大家听了一遍，相信这边听的时候呢，大家能够非常好的理解其中的大意了。那么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今天听力中出现的一些核心词汇再给大家复习和巩固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决心、毅力和投入。 这个我知道，那是什么呢？叫做 determination。 对，还有一个是 commitment。这两个词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着用的。 嗯， 好，再来一个呢，就是更现实的、更可行的，也有两个词，一个是 M 开头，一个是 R 开头。 R 开头的我知道，叫做 realistic。 嗯哼， realistic 具有现实意义的， 对，就是可行的。然后呢，M 开头的是 manageable， 嗯，可操控的，也是可行的意思。 对了，比如说我的工作量现在还可以应对，你就可以用。 My workloads are manageable now. 对 ，manageable， 或者是如果你有一个大的计划，但是你切换成许多小的块去逐步实现，你也可以说 to cut one piece of huge task into manageable chunks. 啊，这个 chunk 就是小块的意思 ，chunk chunks。Manageable chunks, to cut something into manageable chunks, 就是把一大块的东西呢切成小的这个分级的目标去实现。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建立强健的体魄，应该用哪个动词哪个名词呢？是 to build fitness, 这个是它的比较合适的搭配。好，再来一个呢就是健身房这些课的教练。应该用哪个词呢？如果不用 coach， 应该用 instructors。 instructor 就是教练员。 对 ，instructor 他有那种教授技巧的感觉。 好，所以呢，这个教授一个技能的这些人都可以叫 instructors。再往下呢是实现目标，可以用哪个动词呢？是 achieve the goals。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被认可的资质 to have a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 那现在咱们造一个句子哈，瑜伽教练应该具备受到认可的资质。 Yoga instructors should have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s。 嗯，就是被认可的资质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 那我要变成问句呢，你有被认可的资质吗？ Do you haveRecognized qualification。 对了，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词你可以用在自己写简历啊，或者是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说 I have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s、for example I have、this certificate。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雅思听力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